化学老师站到门口，看着一地狼藉和几个外班人。 你们几个干嘛呢？ 张新蕊被两个同伙拖着从后门跑了。 你们三站住啊！ 化学老师没叫住那几个，转而看向李屈。 你哪个班的？ 李屈没理他，捡起书本，拉正桌子，看着季彤。 你好好上课，别怕，我先走了。 我跟他认识吗？为什么他这语气像相识许久的朋友一样？ 季彤看着李屈的背影，心里一阵莫名的难受。化学老师站在门口，堵住李屈的路。 问你话呢，你叫什么？班主任是谁？ 让开。 李屈突然看向他，面无表情。化学老师心里忽然怵了一下。 我居然被这个毛头小子一个眼神给镇住了，不像话。 我问你哪个班的，在我们班干什么？ 李居撞过他的坚持接走了出去。化学老师懵了，教学多年还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学生。等他反应过来，李居已经走远了。 你给我回来！ 班主任姗姗来迟，路上班长已大致将经过述说了一遍。 是李屈帮了他，还受伤了。 原来他叫李屈。 季彤觉得愧疚，又有些不放心。那个李屈到底是因为帮自己才被砸了一下，砸得还不轻，于是他对班主任请求：我能陪他去校医室看一下吗？ 行，你去吧，等会儿下课到我办公室来。 谢谢老师。季彤走出班里，碰到刚见了男友开心跑回来的甘婷。 上课了，你跑哪儿去？ 回来再说。季彤奇怪地回到座位，班里气氛不太正常。平日里喧闹归喧闹，可现在这一对两对的纷纷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出了什么大事一般。甘婷问后座： 大家说什么呢？ 刚才季彤差点被人打，十三班一个男的替他出了头。 什么？谁会打他？ 张新水，没打着，及时被李屈拦下来了。你是没看到，太吓人了。 张新水要打他干什么？李屈又是谁？ 好像是因为他男朋友勾搭季彤。李屈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学霸，据说。 李屈早走没影了，季彤忘了问他是哪个班的，他失望回去，忽然背后传来声音： 在找我。 季彤回眸，见李屈站在楼梯口。他朝李屈走过去，站到他面前： 你的背，爱白事，我想陪你去趟校医室看一下。 季彤很少跟男孩交流，两句话没讲，耳朵都红了，也不好意思直视他。 我没事儿。 可是砸得挺重的，万一有什么内伤。 季彤掰着手指抬眼看他，见李屈也看着自己，赶忙挪开视线。 那你带我去，我找不到。 啊，我也找不到。 李屈轻轻笑了笑，安静地注视着他。季彤垂手冥思苦想，试图在脑中寻找些有关校医室的片段。 好像在图书馆那边。 那就去找找看。 季彤走在前面，后头的人一直注视着他。他的脖子又细又长，后颈偏右侧有一颗小痣。他很瘦，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那腰有多细。他穿着白色运动鞋，连鞋边都干净得不像话。他扎着马尾，发梢轻轻地刮着后背，风吹过时，将发间清香带来，卷入他的鼻息。 真好闻，是我从未闻过的味道。 李屈跟着他在校园里瞎转，越走越偏，季童绕晕了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啊，好像是这边，不对，应该是这边吧。丢死人了，此刻要是大花在就好了，还能为我指路，可是学校竟然一个鬼都没有。季童有些郁闷，不想碰到的时候偏碰到，有需求了一个鬼影都不见。最后还是李屈发现了校医室，病床与外面以一淡蓝色屏风相隔。李屈脱了上衣坐在病床上，校医为他检查，季童就站在门口隔着屏风，隐约能看到他的影子。从始至终，李屈的目光就没从季童身上离开过。 这里疼不疼？ 嗯。 这里呢？ 嗯。 这儿呢？ 嗯。 嗯，打得不轻啊，最好还是去医院拍个片。 嗯。 你在听我说话吗？ 嗯。 同学？ 嗯。 到底疼不疼？ 不疼。 你还是去医院看吧。我这儿治不了你。 哦。